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OK，Hello， 大家好。由城寨啦，今次我第一次嚟做城寨呢个节目，叫旧市好啲。咁第一集啦，咁呢个节目讲乜嘢呢？就讲返啲旧阵时嘅嘢。咁你问我哋系咪乱植或者咩呢？咁其实某程度上我系嘅。我自己我认咗先啦。 写住热血啦。 冇呢切嘢啫。我亂植係另一種，我重優啫。其實我主要都係希望就話從以前嘅一啲唔同嘅事同埋啲人和事啦，再對比翻而家究竟發生緊咩事咧？好似以前真係好啲咁樣。嗱，當然啦，我大前提係話舊時好啲，其實我有個問號嘅，係咪真係好啲咧？咁我覺得大家係成年人，你哋嚟判斷啦。咁我講嘅太多啦，係咪先？ 你介紹下自己啊。 好啊。介紹多啲先嚇，我係素人一名啦，咁我都係本來係城寨嘅聽眾，我叫大 N， 咁因為咧點解叫大 N 咧？咁唔係大 N 啊，大 N， 因為本身咧呢、這個網台太多 Anthony 啦，我本身叫 Anthony 嘅太多啦，前嗰排啱啱周咗個。俾人嚟告佢賄選嘅 Anthony 啦，鄭喂，花生台啊，同阿金英拍到嗰日嘅 Anthony 係啊，咁我為咗唔好令人哋即係誤會啦，咁啊叫大 N， 咁我本身係做 IT， 咁同埋成日都遊走中國啊或者世界唔同地方，我做唔同嘅事做嘢啦嚇，咁所以我都見到好多人和事，咁我係好中意睇一啲細節嘅嘢，尤其是同啲的士司機傾下偈啊。令到知道多啲對方嘅文化，同即係會將佢同翻自己嘅地方做個比較。咁介紹埋我另外一個拍檔先。咁我講兩句先啦，俾我你介紹之前。咁 Eddie Sir， 咁 Eddie Sir 咧係我其實咧其他網台咧，我成日聽佢講嘢嘅。咁咧今次能夠同佢做拍檔咧，咁我要首先要多謝探長先，因為探長話咧驚我一個人咧唔夠膽 撮合你兩個。 係啊，咁同埋。同埋即係啲掌故嘅嘢咧，我比較冇掌握咁多。我比較主力都係講翻一啲而家嘅嘢。咁我想就聽完你嗰啲之後咧，我做一個 crossover 做個比較。咁啊 ，Eddie Sir， 你仲有啊，叫得阿 Sir 咧，英國嚟講係好咩，好崇高噶嘛。喺香港就俾佢叫到即係俾佢好 cheap 曬啦。咁但係咧，我呢幾日我睇緊嘅啲文咧，就話你啊，即係都唔為五斗米折腰，所以咧。呢、這個阿 Sir 咧，我會保留翻叫你，因為是一種尊重。 咁調轉講啊 ，Eddie Sir 同 Sir Eddie 又唔同。 OK， 所以阿細良非常清楚呢句嘢，因為點解咧 ？Eddie Sir 咧，其實就係、是如果我哋喺紀律部隊咧，就係、是、好普遍嘅啫。因為我哋即係我哋俾人俗稱獄警都阿 Sir 阿 Sir 嗌噶啦。係。咁主要咧就係阿探長咧，其實我本身就開始對網台咧就做唔到咁多節目嘅，因為其實就冇做節目，主要咧因為咧太，我覺得啲網台似乎政治化好強啊， 係啊， 好強，同埋嗰個 私 怨啊，私怨好犀利， 立場優先 冇錯啦。咁我亦都係好彩咧，入過兩個台咧，都係立場鮮明嘅，咁啊就好都好結下嘅，隨時會嗰啲踩線嘅嗰啲節目，咁所以我都停咗一輪啊。咁啊探長打電話俾我就話。問我有冇興趣，因為其實上次阿細良都問過我，就係喺台慶 網 聚嗰次講過一次噶啦，咁我就考慮一下，因為我覺得有時都好嘅，講下當年啊。如果睇過我文嘅人都知道，即係好多當年事係都幾得意下嘅，即係同而家差距好多。咁我希望喺阿大英身上聽下佢講下嗰啲嘢。 都唔係啊，而家當年事咧都未過去噶，如果唔係點會六七暴動？嗰啲嘅歷史都要修改，然後葉國軒又會出嚟講，咁樣修改係正確。特委會係唔存在，又冇紅色肥貓，又唔係暴徒，放炸彈都唔係暴徒。 唔係佢係嫁禍。咁我聽、啊、我聽過阿陶傑嗰個節目講過一次之後咧，我發覺就開始係有人想，因為我之前咧，我好多年前40年前識阿鄭耀棠佢哋嘅，40年前啦。咁我當時係工聯會會員嚟嘅，咁我聽過佢哋講過嘅，佢哋係喺。 真係九七之後想。即係推翻曬呢樣嘢， 一路都有一個極即係老左嘅勢力咧，係想將維暴動平反嘅。 係冇錯。 咁今次警隊咧就喺佔領運動之後就幫咗佢哋一臂之力。 係啦，冇錯。 但係咧有一次書展仲好笑，我就喺書展擺攤嘅嘛，每年。係。突然間見到我隔離有一個書展嘅攤位，淨係賣一本書嘅啫，就係講六七暴動嘅。係。咁咧就成個攤位好大喎。咁咧就好多名人嘅，包括今日好出位嗰啲啦，即係。屈氏夫婦啊，唔係林氏夫婦、啊， 林氏夫婦 都話喺寫， 講到佢好似入咗， 都有份寫嘅係啊。咁咧就係，所以我就話成個、嗯，大家唔好以為舊史就係過去啦。 咁又 係 咁啊。 嗰啲舊史嘅嘢咧，因為而家要去殖化同埋咧再中國化咧，就舊史全部要攞翻出嚟講嘅喎。 但係就歪曲咗嘅、 欸。我覺得應該就係如果冇記錯咧，就教育局咧就已經推出咗一個新嘅課程。就是初中的中國歷史教這個教程 咁大，即係我女出年升中學 啱啦，夠中啱啱好，中一開始到中三、 走得噶咯，咁就 由鴉片戰爭開始讀起，就開始由英國人點樣販賣鴉片嚟荼毒華人，然後當時嘅這個我哋中國人點樣奮勇抗敵， 哇！咁就係咁義勇 哦，那個唔係歷史教育，那個係政治教育嚟， 係 係講到明嘅，那個係政治教育，係啊，所以嗰個舊史。大家除了吃和玩之外呢，其實呢就很有用處的，是用來考試和什麼呢，如果你想做少先隊，你想在學校裏面做這個模範呢，能夠通過這個老師推薦而入到好的大學呢，那你就要讀好這科了。 哦， 佢記住聽啊，有著數嘅話， 有著數，有著數 嘅，即係將我哋所講嘅嘢調轉去考試嗰陣時咁就得啦。 所以呢找一集我哋要講下教育。我覺得教我見到我一定要，我一定要講嘅。其實咧，同埋咧，我哋啲題目咧都幾開放嘅。咁我都盡量都，你哋有咩提議嘅話，歡迎喺 Facebook 度打多啲嘢。咁我哋都會提你， 同埋我哋 答你嘅。 大恩就安排咗有一個好高科技嘅呢、這個 智能封煙， 全網台最先進嘅 係啦， 一個嚟自火星嘅一個封煙系統。 冇錯啦，咁呢個係買電話送嘅一個。 火星嗰套電影裏面咧有一個科學家高雄做嘅。那個白頭佬送俾我哋 ，OK， 咁啊，歡迎你封煙入嚟。咁封煙點封煙呢，就你喺我哋個Facebook 個 page 嗰度咧，就 PM 我 ，PM 程就係、即系 PM 舊少啲嗰度啦。咁我俾我哋嘅電話，同埋講你個 topic。咁咧，我哋就會喺嗰度打翻俾你噶啦。咁另外咧，如果你有啲咩想問啊，或者有啲咩圖片想分享咧，即係同今次嘅題目有關嘅話咧，今次嘅題目係講關於英治時代啦。咁例如話講高官啊，港督啦，咁同埋講下公務員啦，同埋議員啊，或者個體制制度嗰啲咁樣。OK， 咁當然啦，今集好多謝第一集啦。咁啊，細良兄啊， 硬硬塞入嚟， 係硬硬，唔係啊，真係。第一次咁啊，真係要希望提高啊 ！Hero， 記住咗啊 ，like 我哋個page 啊，咁多啲人聽嘅話，咁我令到我哋可以振奮啲。咁啊，細林仔講啦，亦都另外一個係我真係唔係兒時啦嚇，即係以前聽光明頂都聽好多。 你講到你同我年紀爭好遠， 其實我同佢爭好少嘅。 表成都話佢係細個嗰時聽光明頂，有冇搞錯你班友？ 你冇做光明頂幾耐？ 冇做十年 啦，十年， 咪就係咯，十年。 我走咗就我介紹阿白偉聰入去，咁咪做咗成十年，十年都係啊。 哇，係，即係都好有經驗，所以今次咧我唔擔心題目冇嘢講。好啊，咁啊，同埋我哋一陣間有個環節啦，咁一陣先介紹啦，好嘛？咁喺呢度，咁第一個講嘅題目啊，講下就係話個港督先好嘛？ 好啊。 喂，我其實咧對我嚟講印象咧，港督咧最有印象就係阿彭定康啦。唔使講啦，佢嗰啊嗰手牌嗰幾條嗰幾條女啊， 主要都係你及住嗰幾條女啊， 我最記得 只狗啊， 係 梳打梳打威士忌， 係啊，你玩過未啊？ 啊， 玩過未？ 我見過， 見過， 我見過， 係 OK。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阿當然最記得阿麥理浩啦。咁啊，都嗰次同你暢談，你都話嗰陣時佢最後一個訪問 係我喺周海嗰陣時 做嘅。咁一間都我哋都你講下啲即係嗰陣時。咁我想聽下，其實就係話喺你哋嘅角度，或者阿 Eddie Sir Eddie 啦，你哋即係以前咁話會有啲咩接觸咧？咁同埋同而家嘅比較，喂， 我細個就咁諗嘅，成日俾我呢屋企人咧荼毒咧，或者長輩荼毒。唉，啲英國佬咧就成日攞曬啲錢 翻祖家， 翻祖家咁樣嘅， 一箱二箱， 將啲剩餘搬翻祖家。 係啦，咁我就叫 無年租人， 租 一箱箱黃金。 邊有咁蠢啦？攞 去話夫人去到農村， 即係呢啲，即係呢啲，即係好笑。嗱，我唔係啊，我用邏輯，我用去一個好簡單嘅道理諗出嚟嘅。咁我細個咧就有個我哋叫侍老婆啦， 侍老婆。 咁啊，我會叫侍老婆嘅。但係而家咧，即係啲人叫上高叫阿爺咧，我有啲反感嘅，因為其實我阿爺死咗好耐㗎啦，唔好侮辱我祖先。講翻阿英女王啊，以前見到英女王咧，俾嗰啲大人荼毒咗之後咧，就覺得成日攞咗我哋啲錢走嚇、啊，一箱箱攞過去咁樣。咁但係當然而家大咗，明咗理啦，咁都知道個社會運作，咁亦都有啲商業運作啊，知道喂，所有嘢都係利益啫。咁佢哋嘅利益，我絕對相信以前。運翻去嘅係俾翻國家，同而家運翻去俾私人，咁咪兩回事啦。咁講講港督啦，不如你兩位。 嗱，我自己就讀過香港歷史嘅，好少嘅，因為香港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讀香港歷史嘅人好少。咁我中文大學有開香港歷史呢一科，咁咧就香港人對港督嘅認識就好似你咁講啦，只係限於麥理浩之後。對麥理浩之前咧係冇記憶嘅，但係真正嘅記憶喺邊度？話俾大家聽，其實你哋有嘅，你噏得出佢哋個名嘅，譬如金文泰， 金文泰 係 啊， 譬如咧就係 嗰啲 路名、街名，咩寶靈街，寶靈都係港督啦，彌敦係港督啦，潘天炸係 大輪子 啦，大輪 喺我哋嚟講最長 嘅機啦，機有診所同美沙酮啦，嗰啲診所戒毒嗰啲啊， 係 咁就，但係嗱，你又點解金文泰會咁多人會？記得佢個名咧，就金文泰好犀利嘅。金文泰係識普通話、識廣東話，甚至咧佢係識將嗰啲廣東人嘅叫做粵歐啊，即係鹹水歌，能夠編成一本歌詞中文嘅。 喂， 我收藏喺香港大學嘅圖書館。 我即刻又做一個對比啦，唔好講我哋香港， 你買張曉明嚟咗咁多個嗰啲咁樣嘅中聯辦代表，邊個識講廣東話？你九七之後逐個問啦。 阿馬道立咧，今前嗰排咪對佢訓話嘅，我喺度諗緊， 佢聽唔聽得明？ 佢聽得明咧，真係。我諗我英文應該好過佢。喂，講翻先，其實我有一個對比嘅。你講緊頭先佢講啲語文咁好啦，我諗翻起咧，阿崔世安先生， 笨人， 笨人，我女咧 loop 一萬次都係笑一萬次嘅。其實我喺度諗，喂，你作為一個咁隆重嘅大典，你對住阿胡主席嚇、啊，你嗰十一分鐘嗰個嘢。你找個北姑陪你啊！ 不過話咧，即係好耐。我講個例子你就明白。你睇下最近阿彭女士講英文，冇辦法㗎。你嗰個接收佢、哦、收個息路係咁多咧，因為我親眼見過好多人，就算好佢你教佢講，我因為我哋本身咧以前係有人有啲人要，譬如你真的要普通讀啲大陸官教授嘅時間咧，佢教你提你講點樣講，但一到現場咧。你係講唔到個程度。 其實兩樣嘢，我覺得語文當然就係個發音準唔準確。第二樣係咩呢其實係同思考能力有關。 絕對 係， 我正想講 英語點解永遠你見到彭麗媛掟逐個字掟出嚟？中國第一個去美國國會演說嘅女首，即係阿頭嘅夫人，其實係宋美齡。宋美齡嘅英語係有南部嘅口音嘅，因為佢係 Wellesley 畢業嘅，係長春藤嘅大學畢業嘅。 係 佢爸爸係喺當地傳教添，係傳教士嚟。就不是那些逐個字逐個字大陸人讀英文就是咬字還勁過羅文是 Happy Birthday 到現在還 不到那些音是逐個字扔出來 的 TH 音很重的 譬如我們叫做碧咸 David Beckham 因為他四個音嘛他叫做貝克漢姆嘛 Baker Hammer 這樣的所以呢你永遠聽到他們的英文呢特別是上海佬講英文呢我想你回大陸多你就知道了 絕對、啊、 上海佬的英文你基本上你不知道他說什 麼剛才跟一個新加坡的、 波佬都好一點最多是口音 他有一個波佬另外一個上海女人 什麼啦什麼啦 哇聽到我他的英文我真的想跟他說不如你講回國語或者普通話吧我聽得明白的所以這個我覺得還有一樣東西我有一樣想問以前的我問題就係話啲港督或者高官，因先講高官啊，會唔會攞住份稿，即係由頭讀落尾嘅咧？ 嗱，佢哋語文嘅能力係好好嘅。這個、呢個咧，我就話點解你要同今日比咧？ 點解以前、嗯、你唔好話金文泰嗰啲，包括而家在生鐘日傑，係可以講圍頭話嘅大佬。佢做新界李文府嗰陣時 候，即係好明顯，即係話你投唔投入呢份呢呢、yes, 這個地方， 有冇做好份工？ 冇錯。 同埋你其實語文都係一個除咗溝通工具之外，都一個政治手段嚟㗎嘛。 絕對係啊！ 你知道佢哋諗乜，佢哋耍唔到你噶嘛？下邊嗰啲僆， 冇錯。 就算你話警察都係噶，幾多部隊裏邊？ 譬如 以前啲鬼佬，其實個個都識講廣東 話。好簡單喎， 你啲上司有冇啲講鬼講？ 全部都要識㗎。因為咧嗱嗱，頭先你講有冇揸稿咧咁？咁我本身嚇即係做咗幾叫做幾十年公務員啦。咁我哋寫稿就寫過嘅，但係呢阿 Sir 咧係前一晚要念熟嗰個稿嘅，話記住啊。 唔係 處 處長級啊，人定鬼先？ 唔好理人定鬼。佢一定就係出嚟講嘅 presentation 咧，就一定唔可以對張稿。 個原因就係佢有個制度喺度，就係、是、咧，我諗呢套制度咧喺政府裏邊同埋喺其他部門都一樣一樣嘅，同一套制度。我哋就有個叫藍色嘅 file 嘅， 嗯， 個藍色 file 就係活頁扣嘅。咁咧，譬如聽日要去落去見呢個油尖旺街坊福利會咁樣，港督有個演講。咁就葉樹坤就由尖旺嘅政務專員陪佢落去，咁咧佢就負責拎住個藍色 file 嘅，個藍色 file 就有齊曬佢要講嘅講稿，準備好嘅 Q&A。咁第一喺油尖旺街坊福利會裏面咧就唔會安插曬所有都係老諗嚟嘅，因為英國佬係唔中意咁 stage 嘅，即係好似而家今日全部發問嘅都係民建聯。一開波就話梁振英好嘢，喺以前係唔會發生嘅。 同埋英國佬都睇唔起啦。如果我派個咁嘅庸才嚟， 咁你咪即係我都係同一樣水 準。喂，即係我成日都講，喂，我首先啦，我而家睇呢主呢個咁嘅 mon， 其實我都係主要都係睇一啲 topic， 跟住有啲咩、嗯、大家咪一揮而就咯，即係有啲咪發揮咯，喺腦裏邊記得嘅。我而家你呢啲全部都係爆。 不過咧，你又講到大陸嗰度咧，我本身問過佢哋嘅，其實佢哋咧係有個難處喺度嘅，佢唔係唔識。佢如果講錯咗咧，係好大鑊嘅，所以佢一度照稿讀，唔理幾，即係我認識嗰啲大陸官咧，佢都講得好清楚嘅。你一講錯咗咧，佢對你稿，如果你個稿同你講嘅唔同咧， 嗱、個原因就係咩咧？ 我諗 佢個制度，大家嗰個所謂嘅一個幹部嘅制度，同一個英式嘅公務員制度最大嘅分別。 冇錯， 幹部嘅制度佢唔單止係一個技術官僚，佢同時係一個政治官僚嘛。政治官僚係唔可以政治上犯錯噶嘛。但係如果你派嚟嘅，你只係外派嘅一個英國公務員，喺外交部一個公務員，譬如麥理浩咁樣派到嚟香港，就算佢講咗啲説話唔符合英國外交政策嘅，其實佢一個技術官僚嚟噶嘛。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張曉明佢唔係一個技術官僚啊嘛，佢一個政治官僚嚟噶嘛，所以佢唔可以錯就係咁嘅原因。第二樣嘢就係佢哋好重視咩大陸佬咧，除咗之前要讀稿。第二之後個逐字記錄 係啊 咩啊逐字記錄 個字逐隻字個記錄，將個對話寫翻曬出嚟，然後交翻俾你嘅。 哇！ 即係話佢要 make sure 佢所講嘅嘢要黨交託俾佢去 deliver 嘅嘢。 所以上高 佢 100% deliver 咗。 上高最興講咩學習咩講話，即係就全部都做 copycat。你最好唔好有獨立個性人格。 有一件事好得意嘅就係、是、董建華以前述職上去咧，就兩隻手揈揈下嘅，就領導人喺佢身邊講嘢嗰陣時咧，佢就擔天望地嘅。然後咧，佢匯報嗰陣時咧就開口中嘅，因為呢啲咁嘅太子爺富二代咧，佢就唔係嗰啲官僚出身啊嘛。 係。 咁咧就到佢落台之後咧，其中一個原因俾人批評係咩咧？就係佢咧唔上心，唔準備。 如果 你喺大陸，你喺大陸。跑你就知佢有一個字叫做咩咧？做事要過細。 哇！真係未聽過。 唔係細細嗰個過細啊，細小個細啊。 係， 即係話要俾好精心、好細節嘅嘢。好啦，跟住到接任啦，到曾蔭權啦，啲人咪鬧佢抄筆記咯。你記唔記得？ 記得，攞住本拍子簿，好似個小學生咁樣。 係啦，咁我哋成日都笑就係話咧，一個特首上去見大陸啲官員，你要睇下佢嘅坐姿，你就知道佢。 是不是對等 是不是對等和是不是代表香港人 三分一咯有。 但是他的屎忽有多少掂住個梳 三分一。 我就這樣想的其實我成日都想大陸佬不是蠢的嘛。我覺得他都會是想找一個人其實喂你不要煩我啦你幫我搞定他。即是你回到來就跟我講你有個說法得㗎啦。 但是以前你想回轉頭以前第一冇人會 care 倫敦述職。是 沒錯。 港督回到倫敦述職。 同埋個政黨會輪換的人哋係。 第二嗰、那個首相工黨卡拉漢首相唔係麥理浩嘅老細嚟㗎， 冇錯， 係唔會叫佢做阿爺㗎，唔需要攞出嚟抄筆記，然後 photo call 叫人嚟影相㗎，唔使證明俾香港人睇， 啊、麥理浩是得到卡拉漢的信任的，是沒有這回事的，根本是。是。所以我就說呢，前和後的對比呢，除了第一，我就是說，第一，人的質素，英國佬對殖民地， 不是素質啊， 他有一種叫做人類學家的那種的好奇心在這裡。 嗯，沒錯。 所以你要記住，很多香港人不知道，英國佬派來的做 AO 的，包括最主要在新界裡面的 AO 呢，最主要是什麼呢？是來自牛津或者劍橋讀歷史與人類學的人。 嗯， 甚至有一些以前我認識的一個叫做許書博士 James Hazen， 你找到的、 嗯、 新界李文官來的。 咦，應該都想說李文官，待會先 說。是的，就是呢世界有名的研究華南農村宗族結構的人類學家、嗯、是香港新界的李文官來的。你想想，即是說假如有個大陸佬中聯辦新界辦事處的人是來了香港研究硫磺法的鄉村的結構，而能夠寫出一篇論文可以登在這個美國人類學最 top 的期刊，那我就說你呢厲害過殖民地了，真的有沒有啊？ 我想他最厲害的那些 都是寫報告，不過少 了，是啦，還有寫一下之響在香港炒到十七，炒到多少錢、啊、 不是，或者寫一下這個黎智英怎麼收 ICIA 錢啊，香港電台亡我之心不死啊，那些咯。 即是講返港督呢，譬如其實我認識的港督呢，好多時佢有本身有，唔係我認識嘅先，我意思話，有個監察，即係觀察到佢哋咧，佢一定係同外交或者係同中文有關嘅。 有 嗱，我舉一個例子就頭先你講金文泰， 金文泰威海為總督嚟嘅。 咁點解金文泰咧？中學就是、中文，當年我哋小學畢業嘅時間咧，係中文官立中學。 啊， 阿長毛。 長毛咪 長毛嗰邊有，所以長毛嘅中文咧，我同你嚟講係好冇得頂。 啊，古文都識㗎。 古文識，因為點解咧？佢金文泰中學咧就係當年咁噶嘛，即係講又講當年啦嚇，即係我比你大十年到啦。咁咧就係兩鼎足而立嘅兩間官立中學，一間就伊麗莎白中學，係 冇錯。 一間咧就係金文泰， 一間英中，一間中中， 係一間中中，一間中中。 仲有何文田官立嘅中中。 何文田官立就係中中，兩者都有嘅。係 啊， 其實咧何文田官立咧就係根本就金文泰嗰、那個。分校嚟嘅， 唔好講咁多學校喎、啊，喂，講咁多學校，下次冇嘢講喎。 唔係，即係佢差唔多係分校嚟嘅、嗯，即係等於我哋細路仔咧，咩巴富街租兩間學校嘅佢又，因為佢當時佢嘅學位 名校嚟， 名校嚟嘅 中文中學嘅名校。 你知唔知啊？以前咧，以前講翻伊麗莎白中學咁啊，英文中學咧，佢 form five 已經可以做幫班嘅啦，佢又去揾嘅。 係啊。我嗰時咧，小學啲人話考到嗰度咧，啲父母喊噶。 有三間中學以前咧揾幫板咧，就一間就係華人，一間就阿曾蔭權嘅細，曾蔭權 咪華人咯。 曾蔭培啊，曾蔭培就好似華人嘅。咁我記得，曾蔭權 都係。 我記得以前咧，政府去揾幫板咧，就睇啲高高大大靚靚仔仔嘅咧，就攞佢做幫板嘅。嗱，你記住，有三間 中學，佢做咁啊，真係。 佢因為係當時係咁揀嘅，但係如果你唔係咧，你就因為老實講啊。即係如果當年係大學生好事， 但你知唔知金文泰係好多人低估咗佢，淨係記得麥理浩。金文泰對中國文化、對中國語言嘅認識嘅程度，相信高過好多中國人。佢、除咗識得編呢啲之外，搞中文中學之外咧，佢係當五四運動嗰陣時候，當中國係要推翻呢個舊嘅一套文化嗰陣時候，金文泰係特登去請滿清嗰啲太史嚟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中文系個。開山祖師啊，賴濟熙就係而家喺東聯國院啊！我上次仲見到賴濟熙太史個對聯喺度，即係打馬地嗰度啊，即係阿何東嘅老婆嗰間佛寺啊。係，佢就係金文泰請佢嚟香港大學開辦中文系，目的係咩咧？保存傳統嘅古文啊，不是白話文啊，唔係魯迅啊、文一多嗰啲，佢覺得嗰啲 bad taste 啊。嗱，你唔好話英國佬唔識嘢啊， 梗係文言文正啦，又簡短。 崇優就是崇咩咧？傳統嘅中國文化。第二，金文泰做一樣嘢，喺英國推行一個叫做培養政務官具有中國語文能力嘅政務官嘅課程。所以之後派嚟香港嘅好多政務官都係個課程出身，包括麥理浩，都係讀過嗰個課程出身。佢嚟之前已經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係有相當認識。 其實當年嗰啲官咧，啲外國官咧，就等於我哋啫嘛。即係我哋本身咧，即係我哋老散星幫班咧。咁我哋就會專係送去公務員事務局咧讀英文嘅。咁佢哋係讀中文嘅。佢哋係讀中文嘅。所有啲鬼佬幫班咧， 你嗰年就嗰啲錢啦。 还有以前那些中文主任没见的。 是啦没错。我们叫师爷，那我们叫师爷为什么呢？ 以前的改名，以前的歌词都正 的。他真的很大的、那个权利，你知不知道我们那时候为什么对于这些真的还怕过对阿 Sir？ 嗯。 因为那个鬼佬信他。 我真的举个例子，魏奕迅咁样。David Wilson。David Wilson 第一次派住香港，其实跟麦理浩一样都是做政治顾问，不是做总督。 嗯、 做政治顾问的时候呢，他的中文译名叫做魏德。 是魏德，是。 我就很巧口，但是他名字很有杀气的。但是跟着到他来做总督了，师爷就帮他改做魏奕迅。 那都合理 ,Wilson。 是不是你明白吗？即是后面改个字，一个是魏的，魏我的魏嘛。 是。 一個就是魏奕迅， 同埋但係魏有個哦同音危險，好似 冇禮咯， 冇禮咯，係 啦，冇禮。 唔係，我相信佢哋嗰個改名係我因為我睇過佢哋改名咧，佢哋有個學問嘅，完全有一個。 喂，你知唔知 道？唔係咁簡單㗎，改個 港英年代嗰啲官員嗰啲名係嚟、自中國，由唐朝、宋朝已經有布政司。 嗱， 布政司係中國嘅官名嚟㗎。 點解我知道？因為我哋入去撈嘅時間 咧，唔係亂咁改 嘅，亂咁改嘅真係， 真係㗎。我哋而家以前我翻工叫做政府合署，從來唔會話咩正總正總，呢啲就係學大陸佬嘅。 冇錯啊， 咩正總乜總乜總呢啲咁嘅嘢。以前就係政府合署西翼，政府合署東翼，政府合署啲古文嚟嘅，其實。 即係譬如阿細良講起個改名嗰度咧，因為以前我哋有啲所謂叫外籍。外籍官員啦咁，喂，全部都係中文名嘅，要 一定要中文名。 好啦，個中文名邊個改咧？就係、 師爺 啦，做個師爺啦。 係啊， 咁個師爺咧就係佢未嚟之前咧，咁我問佢噶嘛，喂，你讀書嗰時你有我哋冇中，我哋有啊，但係就奇奇嚟嚟噶。佢嚟到一做嗰叫做做官咧，即係我哋唔好做大姐，你話我 Sir 乜就唔啱嘅啫，就冇警啦變咗就，我就乜 Sir 嘅啫。咁我哋入親嚟做幫板嗰啲人咧，就全部咧佢都要俾改個名俾佢嘅。俾個中文名佢嗱，譬如我哋以前已故嘅處長簡能啊咁，咁佢啲名係唔係話甩甩咳咳㗎？全部係有文有路嘅。 簡能 啊，譬如簡能啊，我哋加拿佢加拿佢用係啊死誒應該就，譬如我哋一個有啲阿 Sir 改啲名好好聽㗎，好好聽㗎咩麥凱利咁啊，麥凱利英文點譯啊？咩麥基利啊咁，好好好好正， 合理嘅。 同埋仲有一樣嘢咧，佢哋係唔中意鬼佬化喎啲名， 梗係啦， 好過癮嘅喎。 我知佢唔好叫做約翰啦， 係啊， 但係中國人叫黎比得喎。 嗱，譬如係啊，譬如咩譬如佢，我記得 佢係扮鬼佬， 譬如 嗰個扮中國人。 係啦，譬如我記得個叫麥基利咁啊，咁開頭叫咗輪麥基利嘅，係後屘改翻名， 咪大輪子啊都係， 係啦冇錯 啦，輪奇 輪奇， 係啦冇錯。 喂，大佬全部都係同嗰啲咁嘅以吉祥意頭有關，佢 David Trench 定唔知乜鬼嘢？ 係， 譬如你講翻以前同而家就係咁樣咯，即係好唔好啲我哋唔知，但係。即係要講翻英治時期嘅嘢咧，同而家 第二樣係見過世界嘅嗰啲。 係啦， 同埋咧，我覺得咁樣啦。 同埋咧， 個經歷好緊要。 佢話呢啲人咧，嗱，記住佢哋咧，同警察嘅關係咧，同而家唔同嘅。以前講到同警察關係咧， 有啲疏離， 就好疏離嘅。 梗係啦。 佢咧就信一個人嘅啫，就信嗰個叫副官。咁呢個副官咧就是叻嘅，就一定係中國人嚟嘅。記住，一定係中國人，就是、三粒嚟嘅。咁呢個人咧就代表個警察部同佢講嘢嘅。 喂，其實咁講啦， 你知唔知啊？我插開一句啊，四點鐘許 Sir 就係以前我 係啦，就係呢啲啊，就係呢啲啊， 做阿曾蔭權嘅副官。 係啦，冇錯。 我覺得咁啊，聽完你兩位講呢啲之後咧，我發覺咧，即係細節係決定成敗。我強聽好多都係咧，好細節、好細微嘅嘢，人哋都會留意。我又諗翻另一個嘢，而家柬埔寨嗰個吳哥窟咧係俾日本人管嘅。因為人哋細緻，另外仲有就係城寨有最多嘅相片同埋記錄嘅咧，亦都係日本人 重建咗個城寨。 重建城寨，咁我覺得呢、這個我哋嚟講有陣時都幾慚愧嘅，即係反而我哋好唔珍惜呢啲嘢。我覺得呢個節目其實某程度上咧就話叫崇優向將翻一啲以前嘅嘢。喂，頭先就講你，我一諗翻你同而家嘅對比， 嗱，而家你岔開少少講，我哋都同你講，而家就係咁啦。香港出現個問題就係、是、當時城寨咧。英國佬咧就受好大壓力去拆佢嘅，我因為我哋細個先最中意拆嘅，咁但係拆咧佢好精，佢唔用自己嘅保留，因為點解咧？佢要保留唔會保留好多嘅，佢就揾可能請咗外國人嚟㗎， 就同佢保留好多嘢。其實所以咧，就等於台灣啫嘛。你即係台灣睇到好多故宮嘢，咦？點解台灣多咁嘅？因為佢當時摧毀嘅時間咧，佢係預備摧毀佢噶。 同埋英國佬能夠將城寨1993年清拆，佢知唔知係個政治原因？ 嗯， 佢可以一早拆嘅，佢唔拆。個原因就係佢要展示俾世界人睇，嗱，中國人佢哋自己嗰種落後嘅生活就係咁樣噶啦，藏污納垢，裏邊又賭蕩又自花又成。 揾一集我講啊，即係我 佢係一個展示啊， 喂嗱， 一個展展覽本嚟嘅，你知唔知 啊？好似意猶未盡，咁就呢一節差唔多嘅時間，咁啊，一陣間翻嚟我哋繼續舊史好啲，好嗎？